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35集，明月入君心。我看秦影帝也不过如此了。舅妈眼睛也盯着外面，心底有些叹息。潘明月跟他说了一句当兵的之后，他这心里啊就放不下心来，怕他重蹈覆辙。不过这人是潘明月选的，还没有看到本人，舅妈就把忧虑埋在了心里。听到邻居大婶的话，他放下菜，一脸沉重地站起来，看村口的方向叫舅舅。 哎，你快去看看是不是明月的男朋友，他这么早就来了吗？ 一直注意着大路的潘明月舅舅也注意到了那辆车。舅舅站起来，他今天还准备了一个爆竹。按照村里的仪式，今天潘明月的男朋友来是要放爆竹的。车子其实已经有点近了，潘香香这些人都没有近视，已经能够看得出来车的外貌。一辆红色的敞篷车，两座流线车型，漂亮又亮眼。车后面还跟了好几个人，有拿手机拍照的，有一脸羡慕的。邻居大婶跟舅妈都认不出来这是什么车，只觉得这车很贵，贵到他们想象不出来。在农村，宝马奔驰还能见着几回，这种车别说他们这儿了，连镇上都没有见过。 我操，兰博基尼！ 其他人不认识，潘香香确实认识。 这是哪个土豪的车啊？ 他暗搓搓地拿起了手机，目不转睛地看着车的方向。 这是你侄女的男朋友？ 邻居大婶说话有点结巴，舅妈也觉得这车新奇好看，但她摇头道：“ 不是，是开错地方了。” 舅舅也觉得不是，把爆竹又放下了。邻居大婶松了一口气。 哎呀，我就说也不至于。 他抬头还想说什么，只是还未说，后面的话就被吞入腹中。潘香香端起碗，或许觉得过于匪夷所思了，连说话都不那么顺畅，呆愣道： 妈，您看那车是不是朝着咱们家的方向开的？ 实不相瞒，邻居大婶也看到了，她一脸见鬼的样子。 好像是的。 两人说话的瞬间，车停在了10米远的地方，两边的剪刀门自动朝外展开。这个时候还能听到几个闻讯赶来的年轻人跟小孩惊呼的声音。穿着球鞋的脚最先从车上迈下来，紧接着就是一个穿着白色休闲服的男人下来，很高，最少1米8的样子。他取下了鼻梁上架着的墨镜，露出了一张刀削斧凿般的脸，像是在国际上走秀的巨星，跟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。不远处惊呼的声音都弱了一点。他朝四周看了一眼，在看到舅舅舅妈一行人的时候，他一双眼睛似乎亮了一下，然后折身拿了放在副驾驶座上的两个包装精美的袋子，一步一步朝舅舅舅妈等人走来。在舅舅舅妈等人震惊的声音中，礼貌又温和地开口： 叔叔阿姨你们好，我是陆兆颖。 说到这儿，他朝门后看了一下，笑道： 明月应该有跟您二位说我今天来吧。 邻居大婶彻底不说话了，舅舅一时间也没有反应过来，倒是舅妈反应得快。她捏了潘香香一下，压低声音说： 还不快去找你表姐下来。 楼上潘香香上来的时候，潘明月还没有醒，她昨晚忙奥古斯特的事忙到大半夜。 怎么了？ 他看到潘香香一脸懵逼的表情，潘香香有些回过神来。 我姐夫来了，你出去看看吧。 陆兆颖，潘明月有些意外，没想到陆兆颖来这么早。他跟着潘香香一起下了楼。潘家院子的大门跟小楼的大门都是开着的。潘明月下来的时候，陆兆颖正在跟舅舅舅妈说着话。与此同时，潘家院子里跟大门口站了大概有十几个人，还有些小孩来回窜。舅舅带着陆兆颖正在给人发烟，拿凳子给这些人坐。 行了。 看到潘明月，陆兆颖回头朝他笑了笑，并把刚刚舅妈让他分给小孩子的糖给了他一颗。潘明月接过糖，看向大门外，果不其然，看到了一辆极其骚包的车，还是红色的，像是借了扎龙的车一样。 不是让你别开这种车， 潘明月低声道。陆兆颖不动声色地挑眉， 我换车了呀。 没错，他确实换车了，只不过把四座的换成了夸张的两座。 赶紧去洗脸。 陆兆颖把他往屋里面带了一下，然后朝他挥手， 我跟舅舅认人。 陆兆颖社交自然不是一般人能比的，又跟江冬夜学了一手，别说舅舅舅妈了，整个村子里的人都被他忽悠得头昏脑转了。 明月说你是当兵的。 隔壁大婶看着陆兆颖说， 你这长相可看不出来，刚刚我都以为你是哪个明星了，我看啊，秦影帝也不过如此了。 镇长家的儿子还真不配。陆兆颖笑道， 别别别，我跟秦影帝比不了。 整个秦家人都没法比的，电视镜头上的脸都有些折扣，真人是远比镜头好看的。隔壁大婶摇头道， 你可别谦虚。 潘香香也默默地看了陆兆颖一眼， 是啊姐夫。 一行人正说着，外面又有一辆车过来，是辆宝马，金家的车。小金跟潘季定了亲，村子里的人都知道，没一会儿就有人喊道， 老潘，你亲家公他们也来了。 门外，金家的人远远就看到了潘家门口聚拢的一行看客。他们以前开宝马来认亲的时候，这村子里的人也没有这么夸张过。金富踩着刹车，此时也看到了停在大门口边的敞篷车。虽然有些意外，但对于金家来说，这种敞篷车也见过。他们不研究这些，自然看不出来这辆车是限量发行的。 这是他们家哪号亲戚？ 金母惊诧地开口。小金摇头，两人正说着，却看到金父站在原地没动。 你怎么不走？ 金母叫了他一句，疑惑道， 又不是没见过这种车。 金父抹了抹脸，不是没有见过车，是没有见过车牌，虚 A 07001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